李成江青年三号水电站竣工并投入生产。由于李成江上又有一座水电站建成，可以进一步奠定贡献于环海北道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了。竣工仪式3月3号在当地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建设者和兔山郡的劳动群众参加。